正在社会主义祖国访问的总联新一代工作者代表团团长、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皮举烈28号接受了朝中社记者的采访。他说，在祖国迎接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纪念日，金正恩元帅具备无比的胆力和志气，将先进朝鲜的尊严和国力提高到最高境界，在祖国大地上迎来了依靠自立自强的威力与世纪赛跑的创造和建设的大繁荣期。他强调，金正恩元帅具备了一种能够治理天下、领导亿万人民的资质和品德，拥戴他为我国最高领导者，这确实是民族的莫大光荣和幸运。